是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24尖叫双庆日，家具建材全场50%起售，购物3%现金返还，积分抽奖样样有，提前选购畅快过10亿，详询83866202。 11大放假，优惠提前享！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低团购聚会来袭，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召开环境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本市风暴行动总体情况和重点分项行动情况。市纪委常委、风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发布了风暴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不作为、慢作为典型案例5起。下一步，全市各级各部门将继续共同努力、分工协作、铁腕治霾、科学治霾，重点完成农村气代煤、电代煤任务，建成城区集中供热系统，实现冬季清洁供暖，彻底整治散乱污企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全方位做好城市扬尘控制工作及重污染天气应急错峰生产，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向党的19大献礼。为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整治工作，有效遏制违章建筑和乱搭乱建行为，涿州市东城方镇高度重视，重拳出击，坚决遏制了违建蔓延势头，坚决严厉打击了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东城方镇将继续加大土地巡查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近日，涿州市义和庄镇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履职尽责，按上级要求做好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要加快推进壁挂炉安装工作，明确时间节点，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在9月30日前顺利完工。会议还强调了两违整治和散乱污企业清理工作，要求全镇干部坚定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共同打赢两违整治和散乱污企业治理攻坚战。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惠及人人。 好音乐九五

试下，好似完全自动化，究竟系有啲难化，抑或我已经升华？有啲好奇呢种趣味，令我哋都想飞起，静待了紧急，静待你想起，感受自己不自觉地。冲出冲出天与地，身手有空气，生命之旅我愿去，同你一齐会有新嘅。 呼吸里听这笑话，不会假。沿路有雨立下，坚定信心，别让爱停下。听着他的笑声，他眼睛仿似星，留下最美处境，心痛已经渐透露分明啊。紫色天空闪着清风，有光雪跳动，唯独对你发梢稍有动容，梦幻里暗涌，别让思忆最终快乐舞动，心跳亦欠奉，就是不可意料，思想对调快进入高潮。 消磨，并非随便就说一声。请你爱太深，决定爱下去，情非得已。离开你心会安然。

却是我唯一的决定。直到天长地久，直到日出月落，只愿一生牵着你的手。 因为带你一个人而折磨，因为想。